天涯海角。

错误，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。再为爱受苦。 Thank you.

安慰。